这是什么呢？是 这个 girl 是真的 girl。 众泰 EV 这个新能源，他还组建了一支车队，全部由四名女子赛车手组成。 哦，这挺不容易的。 哎，确实，在中国整个目前在新能源赛车这里面，还真的是没有。 对， 其中呢有一个挺跨界的一个女子车手， 得 稍微跟大家说一下，这位跨界的车手呢，就是前中国国家体操队的队员，叫奎圆圆。 奎圆圆， 对，这个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可以稍微再看一看他的一个些简介。然后他是由原来的体操运动员变成了现在一个赛车手， 文体不分家嘛， 这个真的是跨界。 当时在整个赛场上也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惊艳的一个表现，让我们都觉得，哎呦天哪，这没想到啊，这驾驶技术如此之高超。 所以这个众泰 E200 Pro 的这个车， 哎，这个小车啊，它真的 很小巧啊， 小巧，在后边加个玲珑。 小巧玲珑，对。 它的车虽然小，但是啊，我想这里边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捡重点的说。 好， 这个车的有什么呢？我觉得它最应该称道的啊，有几个地方。第一个是它的一个加速性能，我们这个活动啊，在五站里边是唯一一个进入赛道体验的这个环节。就其他那几站是没有赛道体验环节的，在赛道上你能够充分体验在这个E200 Pro 的一个加速性是非常强的。它的这种最大功率有60千瓦时的高性能一个电机，然后再加上一个它的扭矩有180。那这样的话，虽然车小啊，你当时就两个座坐上两个人之后，你会在赛道里边感觉到，哎呦，这个车，哇塞，就有点那种很迅猛的感觉， 因为它小嘛。 对，再加上电机确实够给劲儿，然后所以有这种很凌厉的感觉。 反正这个新能源车，反正我这次试驾的体验就是在加速上面都是它的一个优势。 对，尤其是在起步那一下， 对，普遍都是很好的， 就是、悄无声息的咻 咻就出去了。 哎，这配音可以啊，咻。再一个就是这车的一个配置，我不知道一会儿你说 那个小车还有配置， 哎，你看这个小车的配置一样很高，我给你简单说几个啊，多功能方向盘、定速巡航、远程操控、10英寸的悬浮大屏， 远程，那就是说它有手机的 app 可以去支持， 对。所以说 这 东西我们一开始没有想到，它怎么还会有这么多这个？ 这车现在买多少钱？ 很便宜啊，补贴完之后是。 几万块， 几万，不到5万左右，我记得是 买菜神器。 对啊，这 买菜神器， 真没想到。而且它那个换挡那个啊，不是咱传统的那个挡杆啊，或者是坏挡旋钮， 还是选我发现现在做旋钮的车越来越多， 人家这个还是电子旋钮的。哎，你这个空间有了，省那些空间，我干点什么都可以。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个安全性，你像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小车我是不是在一些个被动安全啊上面就可能就是不如那个我们说三厢车呢那么全。但是呢，这个也尽管放心，你像这个什么 ABS、EBD， 这都常说的这个电子稳定控制系统，还有这个前后这个防撞钢梁，以及这种高强度的这个车身，所以说啊，还有就是这个主副驾驶啊气囊这种的，所以整个这个小车打造下来，你会发现这个车不单是有那种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很强劲的那种加速，再一个配置安全都非常防护的都很好，所以刚才一水说了，说这是个买菜神器，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你甚至于就是，如果家里边，你看啊，现在咱说北京，你摇号 就是占个号， 你没戏了是吧？就是你像这种的，你已经到了7年以后了。但如果你在其他地方，你还可以买到这种新能源车，你可以不妨占一个，先抢个先机。如果你家里真有这样一个小车，你出去，我跟你说，半径咱别多说啊，它的续航有301公里。多了不说，你比如说我就是10几公里这种路，比如说要去哪儿办点小事，这小车特别胜任，停车好停，加速这个特别给气。 哎， 我觉得 当时这个应该是前两天还挺热的， 是 空调怎么样？ 空调我们在赛道上真都全都打开，没有问题，就是它声音还特别小，就你听不到它那个舒舒舒那个就那个很。那个冷风还是挺强劲的。 那这个车的就是车内的这个静音的感觉怎么样呢？就相比什么 电车，我跟你说是这样说啊，你开车电车 会开得很无聊，你知道吗？ 对，它小，这样的话一小，它的空间所有都被压缩了。它即便声音再小，但你也有能感受到你踩电门的时候那种， 对，或者是它的那个 磁的那种声音。 风噪跟胎噪呢？ 没问题，这也没问题。这个取决于你用什么品牌轮胎，胎噪真的是这样。你。 2000块钱的台跟20000块钱的台那就不一样， 那肯定是有区别的。 嗯、 明白了，那看来这个叫这个E200 Pro 是吧？ 对，E200 Pro 这个适合大家这个买菜是大家买菜来使用啊。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聊另一款新能源车型。 每个人心中都向往一种蓝色，它不是普鲁士蓝，也不是青花瓷蓝，更不是蒂凡尼蓝，它是零排放时代，让天空变蓝。欢迎进入零排放时代，欢迎收听快车道新栏目，聚焦新能源汽车行业，解读最新行业政策，把握汽车风向标。每期都有专家和你一起让环保回归生活。收听快车道零排放时代，关注现在，遇见未来。 欢迎回来，刚刚老车介绍了他去试驾的新能源车啊、嗯、那我也参加了北汽新能源的一个一系列的活动，首先是 EU5 的华北区的一个上市活动、 啊、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EU5 的一个试驾活动。 好， 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EU5 的这款车吧。它其实是有按照里程分为 R500 和 R550 两个版本，它其实按照里程分啊，分为这个 R500 跟 R550 两个版本。那其中 R500 的这个续航达到了416公里啊、 嗯， 等速续航达到了520公里 ，R550 的这个续航是460公里，等速续航是570公里。然后补贴后的售价呢，是从129,900一直到161,900的这么一个售价区间。 这是一个三厢车，对吧？ 对，三厢车。然后这款车给我的感觉就是够智能啊，能对话，能狂奔，就是整个的续航还不错。 能对话是吗？ 对，这个车就是它有一个语音的智联人机互联系统，就是你叫小易，它会给你相应的回应。 这个中台没有吧？ 这个还没有， 相对来说啊，其实也有很多的媒体老师也反映过网络不好，但是我试驾的这款车，它的网络非常的灵敏，就是你喊它，它会及时应答，它说在。有什么事、 啊、 对，它反应的非常的迅速。然后我们在试驾的这个路上其实出了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在中途脱离大队的情况下去找了一趟洗手间、 嗯、 然后我们搜查了，我们去试驾的这条道路是从我们的酒店一直到雁西湖嘛， 对， 然后到景区的这个洗手间，你就说小易，请问附近的洗手间在哪儿，它就会蹦出很多一 些现 象。真有啊？真的有。 那它基于的是高德。 可以啊， 对，其实它跟百度也有合作，只是 百度 对 对 负责了不同的这个可能是模块啊各个方面的、嗯、所以这款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的智能。 嗯， 第二印象是就是老车刚才说它的那个车的空调啊可以接受，我这颗车的空调是冷。 啊，是特别冷啊，是吗？ 非常凉， 这个、电池太大了，电量太足。 对，你这个，你看你这电池 续航、等速续航 对啊， 超了550公里以上了， 那开玩笑呢？ 对，然后这个车我先坐的是试乘，那坐在后排，我竟然还有推背感。 嗯， 就说明这个 车 对它整个的这个加速能相当于这个 2.0T 和 1.5T 这么的一个动力的这种感觉啊，虽然它是这个电动车、 嗯、你可能说的还保守点。 对, 对， 我觉得是 因为我们试的不是那个 R500 的这一款、 啊、这是属于它的这个低续航里 标配的那个， 对，标配的这款车型、啊、所以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动力非常的足，然后整体的线性还是比较好的、 嗯、 但是它有一点点不足，我就觉得在三档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顿挫。 哎，这个你说的就不那么准确了。电车呀，给你普及一下，电车它用的是叫 eCVT， 或者说叫这个纯粹的这个叫无极电双的这样的感觉， 一个速度到底。 对，它没有档位的这种感觉。 但这个那我应该怎么说？就在起步的时候， 或者说你怎么觉得有顿挫感？是突然就是加速之后，然后动力就是电力衔接上不是那么的顺畅吗？ 对，相有一点点， 应该是这种感觉，应该是就是一收再一踩， 对，稍微有 这一瞬间可能有这个不是特别衔接的、 哦、明白。 但是它开起来的感觉非常的好，嗯、是一款非常 驾驶员没吃德芙。就不能丝丝顺滑啊！下回多吃点德芙。 真的，这个车整个的给我感觉就是它的速度起来了之后，它的平顺性非常的好。 然后不管是说你入弯啊，还是说你去超车呀，然后急加速啊，整体的这个线性还是不错的，然后开起来很舒服的这么一款小车。 做工怎么样？毕竟它补贴完的价格都上了12万。 对，这个我还要说啊，首先咱们说它配置很高，这个配置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列举了，咱们就说可能还存在的一些不足，就是做到车内其他的做工都还好，但是它相对来说它的按键做工要比旋钮做工好，因为它的那个档位那是就是什么那个就是 你说中控台部分是吗？ 对，中控台部分是旋钮的， 也是旋钮， 对，但它那个旋钮呢会稍显松一点。 哦， 对，所以手感相对来说没有按键的感觉好， 就不如那么有那种叫吸入感， 哎， 对， 是吧？ 然后再有呢，它的前面的那个就是前仪表台那儿是一个木质纹的一个装饰， 看出来了， 特别像， 其实会有点显老气，其实它是一个挺洋气的小车， 嗯， 但是会 不如贴一个金属的这个贴片， 哎，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它就有一个这个木质纹的，可能相对来说会，我觉得。觉得还需要改进的， 但这么说呢，这个你要说是咱别管它是怎么样啊，就是确实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联系，这样那样联系就说明了它的配套的这一些供应商应该不会太差， 对 吧？毕竟在那个高端的那个车上，它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木纹的一个处理，对吧？在这样的一个车上，你说再采用这个木纹处理，可能材质上些许不一样， 对。 但是整体的这个配套商的一些质量啊、品控啊，相对来说会比一些小厂来的要更加实在。 而且这个车有那个制动能量回收的按钮，就是在它的那个中控上。 强制制动能量回收。 对，它有一个三个按钮并排的按钮，有制动回收。 所以说它的这个叫这个等速续航。 等速续航。 然后空调，对，空调也有这个智能的省电系统。我觉得还是整体来说比较就是比较人性化的，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稍微有点不足的，就是它 D 档切 R 档的时候还有一点点明显的顿挫感， 不是顿挫，你知道吗？电子档杆都有这通病，它在切换任何一个档位的时候，它反应1到2秒。 但按理说，我理解上的这个就是怎么说，智能 电车应该就是一个开关键是吗？ 对，它其实应该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反应的，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心理预期啊。 还是那句话，背两块得死。 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 EU5 的这款车要比我预想的好的太多了。作为北汽下边的这样一款车，我的对它评价还是蛮高的， 评价还是挺高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再聊聊这个新店开张哈。 对，这 是 跟这个新能源还是有关系， 另外一个新能源啦，变成广汽新能源。我先问二位一个问题啊，很简单，一天有多少个小时呢？ 24小时啊。 哎，我要告诉你，一天有25个小时，你们怎么想？ 有病， 你给我一小时。 请把那一小时给我。 哎，这就是我今天要讨论的一个小话题，这个广汽新能源的一个25小时体验中心正式在北京红建祥园开业了。 对，这应该是北京第二家还是第三家？ 第一家，这是首家。 哦，这是首家是吧？ 对对对。为什么叫它25小时呢？刚才说了，我们这24小时都很忙碌是吧？上班的上班，该忙自己的该忙自己的。那么多出这一小时来，就是让大家来一个乐享，来放松，就是这样。它传递出来一个主要的理念就是这样。 就是在买完这个广汽新能源这个品牌车型之后，你可以回来，然后在这里边放松一下。 对，这里边有不光是有我们平常我们说到那些我们 就是正经4S店应该有的东西， 哎，对，什么像体验什么轮毂啊、周边产品啊，你还可以有智能的体验，体验到我们未来交通是什么样子，天马行空一下。比如说这个，就像当时那个会场上放的那个大屏幕，你特别天马行空，未来以后什么 无人驾驶什么的， 对，轨道没有，完全没有，大家都在天上飘着。如果堵车了，我来一个无人机，把我直接就飞走了。 将来就不是道路拥堵了，是天空拥堵了。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还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解压的这么一个方式，确实是这样。当时因为它那个店的店面建设跟普通的传统四 S 店是不一样的，它点缀着很多那种偏蓝的那种，因为蓝色冷色调， 就是新能源嘛。 哎，它让你一进去之后就会感觉到很放松，尤其是夏天天热，你进去感觉到凉爽， 很凉爽， 就没那么大压力了。哎，就那种感觉。 冬天进去会不会冷？ 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跟我们车里的那个 冬天可能变绿了， 氛围灯啊就变个红色出来，哎，又温暖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它也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美学空间的这种想象。比如我们以后家居设计，我也不见得像现在这种装修包个边儿什么的，我也可以搞的这种新能源一些，绿色环保一些，这都可以。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出行服务啊，以后我们这种出行啊，这种结构啊，这种方式都随着变化，所以就都不一样。 具体它会分几个区吧？你比如说什么，我要买车的话，包括我要修车的话，肯定还是传统4S店那些服务。 那都有，那都有。 除此之外的， 除此之外，就刚才我说到的那几个区，像那个传统周边一些汽车配套的一个区， 那就是精品。 哎，还有一个功能展示区，刚才我说的那个未来出行的那个 体验区 、还有一个亲子区，带着家里面小朋友宝宝过去，可以跟来那个互动啊，做游戏啊什么的都有这样的。然后这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它这个广汽新能源跟这个有一个叫腾讯车联的 AI。这是它在这个广汽新能源车型上搭载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我们都常用的那个腾讯的一些软件，在现在在广汽新能源车上也能够享受到 微信啊、QQ 啊， 比如 QQ 音乐 啊、 大家都常用吧？ 对， 社交出行，把其实就是怎么说呢？这 就是车载微信了呗， 哎，微信小程序的一个什么叫 延续？ 腾讯我的车的这样一个结合，再一个就是实时导航，这大家就不用说了， 对 吧？ 这个导航， 腾讯地图嘛，腾讯也在做， 一键找桩，找充电桩。 一键找桩， 哎，这说到充电桩了，在这个25小时体验中心的充电桩应该特别充足吧？ 有，肯定那是有的，那是必须要充足的。你来这儿充电，那就是相当于回家了， 而且还不花钱， 那肯定的。 这好使， 这个好。还有一个就是 AI 的语音，它能够在一个这非常非常短1.2秒的一个语音识别速度，比如说开天窗、开空调、座椅加热啊，就这些都可以。啊，剩下的就是一些更丰富的一些助理的一些功能的实现。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就是让我们以后，尤其是针对新能源车这批用户的这个车主，以后我们的这个25小时啊，多出这1小时来，你能够尽可能的放松，享受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大概。 不过话说回来啊，今天三款车型，你会发现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这个新能源车，它走的是那种就是 很贴心、 更智能的路。 哎，对 对， 是吧？就是让你这个开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消费者朋友会觉得，我不光开的是一个新能源车，我旁边可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个小帮手。 有， 对吧？ 这还真是，这个是已经是趋势了。 哎，所以你要这么说的话，原来前两天咱们一直吐槽那小鹏汽车小鹏总说的那句话，看来还有些道理。 他说 汽车不在制造，是在运营。对吧？当你制造一个好产品之后，你确实是要好好运营的。 对，确实要需要好好把它运营，让消费者更怎么说呢？更满意回来的这个。 对， 你不能说我这个车卖出去了，就跟那个一些那个一年能卖几百万台车的那个小，咱不能说小企业，大企业是吧？ 大企业 人回来都不回来，你这块来修车，你说你卖完之后你就是卖了，对吧？ 对， 我觉得一点没有归属感。 是， 所以现在归属感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所以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肯定是一个长久发展的市场，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的啊，一定还会再出好车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娘子，啊哈 ，You will not get it here， 啊，娘子，啊哈 ，You will。